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六点钟继续来给你喝鸡汤咯， TGIF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它跟道歉是有关的。相信大家平日里呢，多多少少可能都会犯一些错嘛。那我们都知道道歉的话呢，可能可以让对方的情绪好一点，但是在这碗鸡汤呢，它竟然说到啊，伤害后的道歉是毫无意义的 啊。怎么说呢， 来听听看吧。 伤害后的道歉像是在侮辱，对不起的事都做了，对不起的话就别说了，不原谅你还显得我不懂事，一边说着爱一边伤害着，喘不过气的日子只有我自己知道，回不去的日子我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是失望堆积如山，又怎会两眼无喜无悲？没有人会在意我受过的委屈，他们只会在我情绪爆发时劝我大度，指责我不懂事。对这段话， 很多人都会说你不懂事啊，说你不够大气啊，说你不够大度啊，人家只是伤害了你一点点你都不肯原谅。 我会在不原谅什么时候情况下会不原谅他呢？就是我给他机会，我会给他三次机会，我不会觉得他第一次做错事情就一定不能原谅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没有用，我不会，我给你三次机会，如果你三次都还是伤害我的话，你再怎样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已经不在了。我给你机会代表你在我心里还是有位置的，但是有一天你消失了之后呢，因为代表你真的是不在我心中非常的重要了， 对不对？机会给过了三次你还不珍惜，那我就不再给你机会了，不要再问为什么不原谅你了，对不对？ 对呀， 这确实像他讲的，道歉的事都做了，对不起的事都做了，对不起的话就别说了啊。这个呢真的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回来再跟你多聊道歉这件事情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和一个人请求原谅，对不对？但如果今天你跟这个人道歉了，他不接受你 ，It's OK。如果他不接受你，他还跟你一起打起来，甚至发生命案的话呢？哎，这部电影呢，可能就有一点点关系啦。说真的呢，就是悬疑犯罪电影《恶意》啊，讲述的呢是一起费解的双人坠楼案。哎，资深的媒体人呢，为了追查真相，竟然发现了更多可怕的疑点。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想要知道的话 ，GoShen.NY 参加游戏就来赢取《恶意》的两张首映礼入门票吧。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NY。这部电影呢，将会在7月17号全马上映哦。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勾选等等等，今天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影片，它就说到了，如果今天到。对不起的事情都已经做了，那对不起的话就不要说了。有一些人呢，他们跟别人请求原谅啊，或者是跟别人道歉呢，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 对啊， 他只是追求一个内心的满足感。如果你不要原谅他，他就讲说哦，你看他不要原谅我了，我都这样做了，这样小气。 对，我就是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知道吗？我觉得他太过分了。第一次他侮辱我，就是他觉得我小 气，侮辱啊，侮辱人家你啊。 侮辱我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小智就好欺负，然后就这样子推我的身体，就说哎呀你看英吉小很小智耶，很容易推的啦。 对， 我第一次就很生气，我想你不要再推了， 你不舒服， 我不舒服， 尊重你。 第一次我给他机会了，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他还是这样子一直推我推我推我， 然后呢 最后呢我就完全不理他，因为我生气哦，我是生气到会完全不理你的，代表我真的很生气， 就已经想要把你从他世界的那个名单删除，不要让我看到你了。 如果我还是骂你的状态的话，代表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你跟我说对不起 is OK。但是如果我静静这样子不理你的话，代表真的不想原谅你了。 对啊， 消失在我眼前。 我觉得惩戒那些真的极度伤害过你的人呢，最大的方式就是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你杀他，而是你不要跟他有保持任何的联系。 对， 因为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有毒了。 因为他都不尊重你，你为什么要尊重他呢？ 对，我像我以前小学中学的时候发生一起非常大的一个友情破散的一个案子，就是本来一群很好的女生朋友呢，我听我的朋友说的，他们一 gang 大概已经很好，大概5、6年。可是到后期呢，有一个朋友呢才发现到了，哎，原来他很喜欢在后面讲朋友们的坏话，结果就被那群姐妹们发现到了，然后姐妹们就还给他机会，就说哎，你是我听到别人讲你在后面就说三道四，你不要这样子了。可是他还是停不了他那个性格，还是继续讲他们的八卦，讲 讲他们的内幕啊，讲他们的情史之类的。到最后呢，全班那跟朋友呢就开始不喜欢他，不要跟他说话。结果那个人他就讲说，为什么他们突然间不跟我讲话？他就主动的去跟他们道歉说，哎，如果我哪里弄你不开心，你要跟我讲啊。可是他已经得罪人到这样了，到最后那些人又真的无法原谅，因为他讲了太多他们的坏话。结果这个人呢，就反而再去外面跟别人讲说，你看那群朋友假姐妹来的，没有要原谅我，一点点事情就散了。你看，这就是无意义的一个道歉啊！ 这种人不值得原谅，他都没有后悔之心。 对，而且他也不懂他哪里做错。 对，这个更可怕，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所以就让这个人消失在你眼前就好了，不要跟他结交这些朋友好了。 只能说他们的缘分没有相遇了，就让他们彼此分开走就好了。希望大家人生中也不要遇到这种人，不然一直有这种无止境、没有意义的道歉嘛 ，right？ 守住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Rise 的 Love。119 Rise 的演唱会 Rising Love 8月16号傍晚5点 Ideal Life 帅气的开张啊，赶快去到 mydoubleminder.com 来买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有一点点难猜啊，叫做什么是万海型人格。 万海型人格啊，诶，我看到那个海字只想到海王海后咯。 你的思路很肤浅耶，确实就是海王海后。 真的 没有啦，开玩笑，不是、 哦、这样不是海啊。万海型人格啊，在那个海里面，它是那个型人格，万海万海万万个海里面，它是那个人格，这样应该是形容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万海嘛，就是很多很多海里面呢，它是特别不一样的。可能它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点，可能它的性格比较善良一点点，或者是它长得特别特别高的，就是特别的人，就是万海型人格。 就是什么什么之最嘛，可能是今天最帅气的，或者手指最长的， 对 啊，或者是肌肉最发达的，他们这种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万海 型 人 格。丢丢丢，对不对？ 没丢， 没丢啊， 没丢。 万海型人格啊，万个海里面的型人格。 OK， 这一次呢，哎，它是跟工作有关的。 哈？ 啊，跟职场有关的，让大家再思考一下。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解读给我们知道哈。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莹莹还有 Broccoli 吧。也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 Smart Number Sado 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 好消息，7月9号到13号呢 ，Arnest Fan Fair 将在 City Mall 举行哦。 哇，有什么好玩的？ 有我们平常最爱的品牌啊，比如 Prego、 Campbell Soup、 Good Time Biscuit 还有 Kimbo， 现场还有超多游戏摊位，而且还能看到 Arnest Buddies 毛绒玩具、 Mac、 Champ、 Cookie、 Tom， 个个都超级可爱。 我最喜欢 Cookie， 感觉抱着吃饼干更香了。 Arnest Fun Fair 直到7月13号哦，赶快去 City Mall 玩个痛快吧。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1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那粥碗鸡汤给你喝。 哎呦 Broccoli，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 Bro， 不要玩，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懂不懂？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就会勾选懂懂懂。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t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马上来猜猜猜猜今天的这个潮语咯。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确实让你猜猜猜又懂懂懂啊！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万海型人格，一万的万，海边的海，型男的型，万海型人格。 刚刚 Broccoli 给我的 tip 就是他跟工作有关的。其实我突然想到，应该是形容着这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吧，因为万海嘛，就是一万个人里面他还是一样，跟别人的思想啊、思路啊、行为啊都是一样的。在工作上面就是一样懒惰啦，然后一样要薪水高高，可是做又做一点点啦， 然后喜欢黑啦，喜欢不喜欢去 meeting 啦，就喜欢宅在家啦，然后想各种的病痛来请假啦等等之类的， 就是爱黑的人， 对，万海星人格。 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这样子在海里面混水摸鱼吗？ 因为每个人在工作上面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吧，希望能加薪啦，然后希望能黑啦，希望懒惰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大家是一样， 恭喜 类型的人。 喂喂喂，莹，今天很棒哦，答错啦。OK， 万海型人格为什么我会说难猜啊？因为他的这个注释呢跟他的字面意思真的有点不符。 Okay. 能猜到算你厉害。他形容的就是呢平时那些老老实实在公司里做自己事情的人、 嗯、 那种人呢谁也不去惹，他也不敢惹，就是默默的付出啦、 嗯、 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被资本给做局、嗯、被炒鱿鱼了、 嗯、 最后钱也没了，人也颓了，什么都没有，就真的是一个老老实实被欺负的人格咯。 他没有什么理由就这样子被炒了呀、 可能因为公司要裁减人员啊、哦、世界经济的关系啊，他就莫名其妙的被裁了、 哦、完全不 match 这个潮语。 对啊，你也完全没有去好像去得罪谁啊，你也没有做不好啊、 嗯、 就是一个老实人、哦、被社会给迫害的概念、叫做万海型人格了。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万海型人格。 如果你感觉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真的像我们很喜欢讲这种老鸡汤，就是如果你很怕你被资本做局、怕被裁员的话，那就要为自己谋生多几条生路 多学一些技能，把自己身上藏多几把刀。这样的话呢，如果真的有这种出事，像疫情一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万海型人格，某顿顿被炒的。 是。然后我有老套话要跟大家说了，就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准备吗？ 很冷啊。 人 机会是留给语音很好的人啊，你语音不好的话就多去练习了好不好， 来代替我是吗？ 不然你要给小童取代。哎， 取代没关系哦、打气哦。 万海型人格莹莹手足够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Eileen 的 Cherry。 Hello， 你好，我是 YY 耶。 这一次呢 ，Broccoli 来到了七月份的生日宝宝来庆祝你们的生日啊，就去到了 Taylor's University Lakeside Campus 来送花花了。而这一次呢，很多人的那个生日愿望啊，竟然都是想要在 Semester 拿到 Full A 啦，或者是另一半可以变得很有钱啦。 嗯、 我还遇到有一个蛮特别的，他竟然说他可以。在他的游戏里面升级 level up，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我之后有我仔细跟他聊，就是 off him 过后啦， okay,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讲什么？ 哎，真的不要小看那些会打 game 的人呢。 为什么 ？OK， 因为这个朋友他直接跟我说，他玩的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 Maple Story。 哦、oh, ，OK。 没有想到他现在还在玩，就算了。 Uh-huh. 然后我想你真的那么热爱吗？他讲他小时候就在玩了。 Uh-huh. 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啦，就是他的装备啦，如果要去卖啊，你猜可以卖多少钱？ 应该十多千，二十多千。 不好意思， 还要再高啊？ 七十千马币。 那么。 七十千马币，然后呢？哦、我就想哇真的可以玩到那么凶吗、 uh-huh. 于是我就回到家，我也问我一些很喜欢打 Maple Story 的朋友、 okay. 然后我才懂这个是事实来的、 uh-huh. 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们也还在玩着，然后他们跟我讲真的因为有一些是要抽卡还是要去做什么升级体验的啦、 okay. 然后有一些升级的东西啦是你要具备这些元素，然后在万分之一的概率之下呢你才可以把它 upgrade 到最高级、 okay. 然后我朋友说在 Maple Story 里面或者网游里面啦、 uh-huh. 你如果真的成功 upgrade 到某个武器还是什么的话、 okay. 他们的售价这样子哦，可以卖整整十千令吉耶、 啊！ 十千呐、啊，一万令吉啊，各位朋友。哎，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那些打电脑游戏的人，他们真的分分钟比你还要厉害赚钱，而且玩得很专业，很厉害， 很凶哎！原来可以赚钱的、啊， 哎， 可是他们怎么卖呢？他们这个装备 啊，他们会卖给下一个买家， 哦、那个 account 卖给他、 啊、卖给他，因为他想说，哎，我帮你打到这个段位了，看你要不要挪来做这个交易这样子， 这个值得我考虑。 哎、 啊， 所以行行出状元哦，每个打游戏的朋友，你也可以闯出一片天 的。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完整版的我的勾选请你走红毯，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呢，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看一看吧。 手机够炫，不用炫。